今天的经文呢就记载在列王纪上十四章一至到十六节，列王纪上十四章一至到十六节。咁我都想我哋咧有用启应嘅方式去诵读啦。启应嘅方式即系话即系有人读一节，有人读另外一节咁样。咁我就想咧咁样读法。咁我想邀请呢边啦，我嘅左边咧弟兄姊妹咧就读单节吓，即系一三五七九就系单啦。咁呢边嘅弟兄姊妹咧就读双二四六八十。咁我就读晒单同埋双吓。Okay, 好好好可以等等跟住可以唔会甩漏啦。好嘛，咁我哋一起读落呢边开始先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。那是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。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，你可以起来改装，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，往示罗去，在那里有先知亚希亚，他曾告诉我说，你必作这民的王。现在你要带十个饼和几个薄饼与一盒平物去见他，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。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，起身往示罗去，到了亚希亚的家。亚希亚因年纪老迈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耶和华先晓谕亚希亚说，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，因他儿子病了，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，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。他刚进门，亚希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，就说，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，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？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。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从民中将你高举，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，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。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，遵守我的诫命，一切顺从我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你竟行恶，比那在你以前更甚，为自己立了别神，铸了偶像，惹我发怒，将我丢在背后。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，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，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，如人除尽粪土一般。凡属耶罗波安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咬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，你的脚一进城，你儿子就必死了。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埋。凡属耶罗波安的人，唯有他得入坟墓，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，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。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，到了日期，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，那日期已经到了。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，使他们摇动，像水中的芦苇一般，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，分散在大河那边，因为他们作木偶惹耶和华发怒。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。接下来我们都有梁永善牧师同我们去证道，当中的题目就是阿神骗己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很多谢你们给我有机会同你一起有分享神的说话，我真的怀着感恩的心可以这样服侍你们。但是不单单感恩，我也有大的感慨。咁點解呢？咁樣，因為我見到好多基督徒呢，有陣時呢佢哋就會點樣呢，佢哋往往係利用神呢係多過愛神嘅。咁當佢有事有困難嘅時候，就仰望神特別嘅嚟帶迫切。但係往往事情過咗之後呢，就將神擺埋一邊。甚至有陣時佢哋係會隨從自己嘅心意而行，係多過信服神嘅心意。呢個係最大嘅可悲。雖然佢哋所做嘅嘢呢，有陣時甚至知唔啱嘅，但他会尽量去蒙蔽自己，压抑自己，压抑着自己的良知。 否定了圣灵的督责，他们是骗神，也都骗了自己。正如我们看到有些的人，特别一些的政客，一些的法官，或者一些的检控官员，可能他们是基督徒来的。但是有时我们又看到似乎有些的人是为虎作伥，做一些违背良心信仰的事，但是他会尽量告诉自己，我是为人好，为社会好。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可悲。如果我熟悉知道呢，以色列后尾分成为两个国家嘛，北边嘅就叫以色列国。以色列国第一个王就叫耶罗波安，佢就是一个好典型嘅例证，就系呃神，亦都欺骗自己。但系好可悲，佢竟然成为今日唔少基督徒嘅写照，所以我哋要引以为戒。好，我哋先睇一睇耶罗波安佢点样嚟到出身。其实是神的恩典赐给他的。嗱，神赐恩给大卫啦，咁然后咧话俾佢听，佢嘅后裔咧可以一路接续佢作王噶咯。咁啊，但系最可惜，大卫嘅儿子满有智慧嘅所罗门，啊，国家强盛啦，于是咧有好多嘅国家咧就将佢哋嘅公主啦送嚟俾佢啦，佢嘅后宫佳丽几千。但系所罗门冇珍惜神俾佢嘅恩典，竟然爱呢一啲嘅外邦女子，甚至随从佢哋咧嚟带入去拜偶像。大家睇下《列王记上》第十一章嘅第四节，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，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地信服耶和华他的神，好可悲。结果神就审判佢，神就话到：我要将你嘅国家嚟带入去夺回。咁第九到第十三节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，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：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，赐给你的臣子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手中将国夺回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。所以你看到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很小心谨慎。原来当我做得好的时候，不单影响我们自己，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，甚至更远添。同样如果我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不单单影响自己，我同样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，甚至更远的事。还有一次的成功不代表你永远成功。如果你成功的时候忘记神，你就会陷在失败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更加要谦卑警醒倚靠神。所以你看到了祝福和咒诅呢，往往是会从我们所做的而引下去。神兴起另外一个人就叫耶罗波安。我们常常都会搞乱的。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。耶罗波安呢就是他的神仆来的，是一个公允分子。神就藉着先知阿希雅呢就给耶罗波安有个应许，说他将会成为十个支派的王。大家看这段经文，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31到33节，他说这个先知对耶罗波安说：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，将十个支派赐给你。但是他仍然会留下一个支派和耶路撒冷。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第33节很清楚解释，他说因为这些的王，特别是所罗门离弃我，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录、摩押的神基末和亚扪人的神米勒公，没有遵从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守我的律例典章，像他父亲大卫一样。所以耶罗波安其实很清楚看到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个王位，就是因为对上的王所罗门有犯错。今天不要忘记，我们得到救恩是白白得到的，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神就接纳我们。但如果我们要得到祂的祝福，得到祂的恩典，得到神的宠爱，是要有条件的。所以神很清楚藉着先知告诉祂，我现在拣选你做以色列的王， 第三十八节嗱，好重要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监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呢度系好清楚，俾我哋睇到耶罗波安得到神嗰个嘅祝福，但系佢仍然有一样嘅条件，就系咩咧？要遵守神嘅律例，系行神眼中看为正嘅事。留意呢一句说话，唔系世人看为正嘅事。今日可能喺呢个世界里边，喺好多个国家，特别欧美国家啦，同性恋冇问题啦，即系同性婚姻冇问题啦。但系喺神嘅眼中，并唔系一件正嘅事。所以我哋睇到，好啦，耶罗波安虽然佢满有才干，喺《使徒行传》里边话佢一个满有才能嘅人，但系得到咁嘅地位咧，都系因为神俾机会佢。咁佢仍然咧作王咧，系因为神嘅提拔，俾我好深嘅体会到。圣经话到，神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；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地上的柱子属于耶和华，他将世界立在其上。这个就是很重要了。所以耶罗波安呢，就带领着十个支派，就建立了以色列国了。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呢，哇，当然是生气了，你将我的国家分裂了出去，这个是很大的罪嘛。于是就率领十八万大军要来到铲除耶罗波安，但神却是阻止保护他。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的21到24节，耶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，招聚犹大全家、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，都是挑选的战士，要与以色列家争战，好将国夺回，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。我唔知头先我读嘅时候，第一次有冇读到耶罗波安，系罗波安啊。咁咧就要十八万大军去对付耶罗波安啦。但系神嘅话就临到神人示摩亚嗰度咧，就同佢讲啦：你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，并其余的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争战，是兄弟来的，各归各家去吧，因为这事出于我。众人就听从耶和的话，遵着耶和的话回去了。哇，你看多宝贵，班人都好啊，肯听耶和的话，因为始终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同一个的血缘嘛，没理由同室秋窝嘛。神就阻止他们来到犯这个流血事件，十八万大军于是就撤退了。这个岂不是神莫大的恩典来到去祝福耶罗波安呢？但耶罗波安虽然是非常有智慧，但他是大智实愚，这个时候他的政治分析很强，他的能力很高，所以他的计算呢是很精确的。他看到，喂，其实现在我们是一个民族来的嘛，十二支派都是同一个民族，那大家的感情在这里。而那时的圣殿呢是在耶路撒冷，那那班出来的子民他都是很敬畏神的嘛，他们每一年可能都会回到耶路撒冷里面呢，你都是去敬拜神的、哦、如果你们回去南边的国家的时候，大家就有交往咯，咁嘅回歸呢好容易令到佢哋產生呢個民族感情，就要求點呀，再一次我哋大家合返埋一齊啦。睇睇列王記上第十二章26到27節，耶路波安心裏說，恐怕這國仍歸大衛家，且民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華的殿裏獻祭，他們的心必歸向他們的主猶大王羅波安，就把我殺了，仍歸猶大王羅波安。佢好精辟的分析计算，但是这个计算他忘记了这个王位神给他的，他就很担心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会不会有感情又再一次呢即联系回呢。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受，我们中国的民族岂不是一样吗？当日 喺中國呢個大地黃土之上，國民政府後尾咧，佢哋失敗啦，佢哋被逼走咗去台灣，咁就建立咗叫中華民國啊嘛。而共產黨咧就立國啦，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。但係知唔知嗰陣時特別嗰段日子頭幾十年咧係咩？係唔能夠有大家來往嘅。咁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喺大陸裏邊嘅人係唔可以過台灣，台灣嘅人都唔可以翻大陸。所以嗰陣時香港咧就好特別啦，成為一個中轉站，要台灣嘅人嚟咗香港，然後先翻大陸；翻大陸嘅人去咗香港，然後先至可以去台灣。貨物都係咁樣，直至到後尾咧，所謂三通啦。咁嘅時候咧，香港嘅地位就失去啦。咁啊，而家有啲嘅人都可以點樣直接由台灣飛去中國，由中國飛去台灣。咁點解嗰陣時佢哋咁驚啊？就係驚哇，台灣嘅人就有思鄉之情，但係咧。在中國的人就看到咦台灣挺好的，會不會好過我們呢？那就產生問題。正如以色列人他們離開埃及的時候，喂，他們後來沒多久就很想回埃及，就忘記了昔日的苦楚嘛。那耶羅波安不想這班的子民重回羅波安那個國家，那呢於是他就製造了兩隻的金牛犊，在但同埋喺伯特利呢啲咁神圣嘅地方，让子民嚟去敬拜。嗱，政客咧就系咁虚情假意。你留意到佢表面系为啲子民好噶，啊，为咗你哋嘅利益。大家睇睇《列王记上》第十二章廿八到三十节，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啦，就系筹造咗两个嘅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：以色列人啊！你们信耶路撒冷去实在是很难啊，哇，山长水远很辛苦的，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，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。第三十节，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所以你留意到一些政治人物表面说是为了市民好，但內裏面有他自己的籌算，是一個很大的悲哀。同樣在香港你都會見到啦。當日在台灣有一個人叫陳同佳，現在還在享受緊的，日日呢有來的人送東西給他吃，他日日在打機的。好啦，他殺了他的女朋友，拿了他的信用卡，用了他的錢，後來回到香港了。後來呢就說到、哎、不可以押送他回去。你留意到當日民建聯的人周浩鼎啊、李慧瓊啊，就幫呢一個嘅死者嘅媽媽出嚟，話要討回公道。咁潘曉榮嘅媽媽咧就喊得好緊要，係啊，點解唔將呢個兇手送翻翻去啦？咁結果配合到政府啦。呢、這個嘅記者招待會完咗冇幾耐，大家知唔知道？即刻有送中條例啦，就影響到香港今日。但係後屘呢一個嘅潘曉榮嘅媽媽繼續嘅嚟帶去要求。可唔可以繼續幫我嚟帶去追緝，要將陳同佳送翻去台灣？咁但係佢去揾李慧瓊，再揾周浩鼎，但係冇一個人肯出嚟再面對佢。所以你睇唔睇到？佢知道原來自己係被利用嘅。原來呢一班幫助佢嘅政客，嗰陣時話主持公道，有冇再主持到咧？冇。好啦，所以你睇到原来耶罗波安话系为到子民好处，但其实唔系咯。好啦，佢跟住点样呢？制造咗两只嘅金牛犊啦，喺但同埋伯特利。咁仲有点呢？佢亦都嚟有抄袭咗当地或者当时嗰啲人嘅律法，一样有祭司、哦、去服侍人。但呢啲祭司绝对唔系神拣选，唔系利未人嚟嘅、哦，即系全部都系 A 货嚟嘅。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。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，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，自己上坛献祭。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金牛犊献祭，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睇唔到？样样都似模似样噶，咁咧甚至为佢哋建立圣殿噶。唯一 嗰個嘅敬拜嘅內涵咧，卻係好唔同。縱使佢宣告呢只金牛犊就係耶和華噶啦，但係卻係將神嚟到貶低咗。呢、這個正正豈唔係聰明反被聰明誤咩？佢嘅智慧令到佢滅亡。佢擁有世上嘅智慧，但呢個智慧只係叫佢點樣嚟到鞏固自己嗰個嘅勢力。但係真正嘅敬畏係乜嘢啊？嗰、那個智慧係敬畏神啊嘛。所以聖經裏面好清楚講，認識智性者便是聰明。佢好清楚知道列祖喺曠野漂流期間拜金牛犊嗰個嘅懲罰係好嚴重嘅。喺出埃及記32、33章，大家都已經好熟悉啦。佢亦都好清楚知道係神親自提拔佢嚟到作王嘅，但佢卻係唔信神嘅應許，或者佢曾經經歷過神嘅保護啊嘛。羅波安10多萬大軍預備嚟帶佢追殺佢，但係神阻止喎，但係佢冇嚟帶去記住呢一啲，而且神好清楚同佢講：你要遵守我嘅律例典章，我就會保你嘅江山。結果佢冇呢份嘅信心，即係憑自己嘅智慧，佢唔單單自己犯錯，佢仲陷子民於呢一個拜偶像嘅罪惡當中，亦都引嚟佢自己嘅家族係咪好可怕嘅收場。佢委實係大智失愚，呢、這個罪惡影響好深遠。聖經日後往往提到啲人拜偶像咧，都係講呢句説話嘅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所行的，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每一个拜偶像的王，特别北边以色列国的人，都会重复出现这句说话，所以他真是遗臭万年。可见地位越高越有影响力的人更加要小心，因为他的破坏力越更加强。我们见到一些很有权力的人，就令到好多市民陷喺水深火热之中。但我哋今日会唔会同样嘅犯上呢个错呢？我哋有冇利用自己嘅聪明方法谋略，为自己嚟到筹算，却系将神嘅训令、神嘅律例指示不理，用自己嘅方法，用自己嗰个嘅经验去解决问题，而唔懂得去仰望神，唔去求问神嘅心意，或者真的可以解燃眉之急，但最终是叫我们陷在更深的网络里面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见死不怕了，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。我深深的体会到神的心其实是很软弱的。那个软弱是什么？就是神很心软的，因为如果人肯悔改的话，神就会后悔赐福而不是降祸的嘛。正如约拿当日咪就系话神咯，我知道你啊系满有恩典怜悯嘅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嘅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约拿佢谂住尼尼微城嘅人会俾神审判，点知尼尼微城嘅人悔改，神就即刻冇刑罚佢啦。所以神委派佢嘅仆人去警告耶罗波安，神冇放弃佢啊，去指正佢。嗰时耶罗波安喺祭坛旁边咧嚟到烧香献祭，神人就向佢嚟到警告，但系佢唔听，仲叫人嚟到捉拿，捉呢个先知。点知只手一伸出去嘅时候，圣经就话到佢只手即刻嘅枯干咗，而且唔能够弯翻翻嚟，即系唔能够收翻只手添。仲有嗰、那个嘅祭坛咧，即刻破裂。喂，请你记住，个祭坛唔系我哋中国人拜嗰啲香炉咁细嘅，系好大个嘅坛嚟嘅，但系都崩裂咗。呢个一个好震撼嘅预兆。咁于是耶罗波安之死啊，伸只手出去，伸唔翻翻嚟，佢即刻向呢个神人尼大去求助咯。王对神人说：请你为我祷告，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，使我的手复原。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，王的手就复了原，就如寻常一样。耶罗波安亲自今次经历到神嗰个小情大戒啦，佢应该有反省啦嘛，系咪先？但系佢虽然经历到神嘅能力、威严、刑罚、 同埋医治以及赦免。但是好可悲，他仍然让子民继续的来到拜金牛犊，没有停止他所犯的错，没有理由拨乱归正。他真是见死不怕，真是死到临头都不怕了，他真的可以说是自寻死路。更可悲的就是今天同样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，会不会有困难的时候就去求问神咯，这样的时候得到神的答案，问题解决了之后有固态复萌了，引来的就是怎样，更大的审判咯。好了，跟着我看到他自欺欺神，耶罗波安的罪并不因为他不相信神，他是信的，你没留意到他是相信耶和华，而他发现宗教可以令到他成功，但亦都好可能会令佢丢掉咗呢个皇冠冠冕同埋王国，会失去佢嘅财富同埋地位。佢唔舍得眼前嘅利益，而唔去跟随神。耶罗波安嘅罪唔在于佢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啊！你记住，佢系相信耶和华神嘅，佢冇放弃到对神嘅信仰，但系佢故意一次又一次修改、更改神的命令，来到安抚自己的良知。他以为他建了这个幽坛，等来有敬拜神，那就没事咯，这样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取代了神的命令。同样，我们的错谬往往只是看住目前，实在有些东西揸住在手，那就不想放弃咯，而不会看更远的事。好了，及后呢，耶罗波安的仔阿比亚病了，他很疼惜这个仔的，他有找名医医去，但是女医无效，于是他怎样，他叫先他的妻子走去找耶和华的先知阿希雅，就是当日你带去告诉他你会作王的先知。他是一个好的爸爸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的神的子民和仆人。他知道先知有预知的能力，但他又很害怕面对这个神人，很害怕听到先知的话，所以呢，他不敢亲自去造访这个先知，他以妻子代替他。但是他甚至叫妻子呢，喂，你装扮成一个普通的人啊，不要穿着呢皇后 的衣服呢去见他啊，这样。所以你看到他怎么说呢，他说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，你可以起来改装，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，往示罗去，在那里有先知阿希亚，他曾告诉我说，你必作谢文的王，真是微服去拜访先知。孩子有病了，他走投无路，但是他不是向他自己那确立那些的祭司，不要忘记哦，在北边以色列有多祭司是他提拔的嘛，有多先知哦，他没有去求问他哦，他没有来带去向自己所立的金牛犊，他说这个耶和华神来的嘛，去叩拜求神来祝福他，医治他的仔，他竟然叫自己的子民去拜的金牛犊，他自己都不信，他自己做的事他自己不信，是不是很奇妙怪？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，在现实的社会里面都是这样的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的图片呢？喂，当日回归的时候，李国章啦、罗范昭芬啦，他们呢就统筹教育工作，呢就说到，哎，母语教学是好的。另外一张呢就是杨刚啊，这个是当年呢发动暴动的人。咁但是好奇怪，他们说母语教育好，但他们的孩子呢全部不在香港受教育，是送去外国，但不是中国，来带去受西方教育。梁振英一路都说中国的教育好，而在中国里面就搞学校啦。屈明贤啊，还有是怎样呢，不断的来批评英国不好，但他送个女儿去英国读书，梁振英两个的孩子都是在英国读书的，甚至一些哇很支持国内的人，不断的来支持政府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，都是送自己的孩子去外国读书。 所以你有冇留意到，原来有阵时佢讲嘅嘢，佢自己都唔去信。所以你睇到耶罗波安嘅不幸就系点样咯？就系佢对自己真正嘅需要挑战嘅时候咧，原来嗰啲金牛犊最终只系证明只系金牛犊，系偶像嚟嘅啫。佢又相信咧，佢嘅妻子改装就可以呃到神嘅仆人，亦都呃到神啦。佢嘅行动其实好幼稚无知嘅。因为我在信仰上面有很多无知的行动，其实他不需要改装呢，先知都看他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四章的第四节，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，起身往示罗去，到了亚希亚的家，亚希亚因年纪老迈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了。我现在呢一把年纪呢，我嗰啲嘅老花都深咗啦，近期咧隻眼嗰視力都有問題，我都要再去嚟帶去睇醫生去驗眼啊。咁阿兄啊已經年紀老啊，甚至咧已經弱視，甚至睇唔到嘢，所以其實佢多餘，佢瞓唔即改唔改裝咧，先知都睇唔到。咁人可以俾人呃，但係神絕對唔會俾人呃噶嘛。神一早就話咗俾先知聽。耶罗波安的妻子会来找你的，所以耶罗波安的妻子呢身份即刻被揭穿，先知跟着就会宣告他的仔会死，而且耶罗波安会受住咩严严的惩治。列王记上第十四章的第七到第十一节，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从民中将你高举，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，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，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，遵守我的诫命，一心顺从我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你竟行恶，比那在你先前的更甚，为自己立了别神，铸了偶像，惹我发怒，将我丢在背后。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，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，无论是困住的是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家剪除，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，如人除尽粪土一般。凡属耶罗波安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睇唔睇到耶罗波安呃神呃自己嘅下场咧，就系咁悲哀。平时佢唔需要神啊，至少佢认为冇咁嘅需要啦。喺危急嘅时候，佢觉得，唉，冇咗神唔得。信仰对一啲信徒嚟讲咧，有阵时纯属系为咗个人嘅方便。呢种态度咧系错嘅，但系好不幸，却系好普遍，见怪不怪。呢个就系今日教会嘅悲哀咯。佢真系呃神骗鬼，亦都呃神骗己。今日唔少基督徒同样走上耶罗波安嘅路，唔少人相信神，渴望得到神嘅祝福，但唔愿意委身俾神，唔愿意为神摆上更多，唔好讲话侍奉啦，甚至连奉献都唔肯摆上。但系一有困难嘅时候咧，就走去求问神，转向神。这个是很可悲的。喂，未信的人我们都容易接受，但信了主的人这样做其实是很大的悲哀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自欺欺神，我们接受神是慈爱满有怜悯宽恕的神，但我们刻意忽略了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公义、圣洁、权能和威严的教训。我们往往乐于接受神给我们的祝福，但我们不愿意承担要带来那个的责任，这个很可悲。我们听到的时候只喜欢听我们喜欢听的部分，但却是拒绝其余那部分。就正如有些人呢，啊，那些的民调，哇，说我们这个的即啊排名呢升了，啊，好嘢好嘢。但同样一个的民调，哦，某一些的即民调呢，我们那个的地位已经跌了，是错的。喂，我哋中意拣选我哋中意听嘅嘢，但系就否定其余嘅事，呢个好可悲。唔少人有病、有困难，啊，有一啲嘅唔好嘅经历，就去求问神。 或者找牧者，但之后又怎样呢？所以其实很可悲的一件事。所以记住，我们总是在横逆来临的时候向神求问，雨过天晴之后呢，我们就掉头走，甚至有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呢就来得去倚靠神。但是呢，好了，没事的时候我们犯错，就尽量压抑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的提点和责备。这样的时候不是好像耶罗波安的妻子那样戴了很尊严神圣的面具，摆一点点的小礼物向神来带去求助，以为平日可以任意妄为，但是一走到无路的时候转向神都未迟啦。其实这个是妄想，民间那些的菩萨呢可能得，但我所相信的神绝对不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其实真的这样做的话，我们不单单呃神欺骗神，更加是欺负神，同埋对神不敬，对神冇慢。一个公然反抗神的无神论者，我不相信有神，傻的，我睬你都多余。他们的罪远远不及这些基督徒，因为我们不是相信神而是利用神，我们不是叛逆神而是我们是侮辱神。你想一想，哪个人比你伤害大？一个一开始或者当众同你不妥的人责备你，不喜欢你，定还是一个同你表面好好永远站在你身边的人，但是根本对你没兴趣，只是利用你，你有谋自己的福利，你说哪一种伤害大？背叛一个朋友或者背叛君王，哪个最大呢？你想想，如果背叛君王，那个罪是不是大很多？但是背叛神呢，和背叛人呢，哪个罪更加大呢？不需要我多讲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检讨，我们有没有真正仰望倚靠神的心，真正在神面前来到好好地的来到去检视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利用神多过爱神呢？求神你有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尊重神，不要自欺欺神。好希望这一篇的信息耶罗波安成为我们的警戒。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罗波安的下场就好像先知所说，是很悲惨，我们不可以得罪神，求神你有帮助我们。也要感谢天父再次给我有机会和你们分享，希望再有机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。